吉利汽车22.95起跌，建设银行5.97系升八仙。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1，日元104.29，瑞士法郎0.909，加元1.301，人民币6.577，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9，澳元对美元0.736，新西兰元对美元0.7。港金系报16,790，比上日收市升咗3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11.94，卖出价1,813。港汇指数报101.9，跌0.2。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嘅系 科技进步，长寿是现代文明的一大课题。近年科学家在探索如何令人类对抗身体机能老化和保持青春活力方面，有不少突破性的进展。刘天赐、邓达志和嘉宾吴桂生医生一起倾脑康健保青春。 今晚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们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不舒服就不要翻工或翻学，及早看医生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香港电台第一台， 紧贴施政报告。 政府即将试行为合资格一般申请住户提供现金津贴，初步预算会惠及90,000个一般的申请住户，目标在出年年中起接受申请。 星期一至五朝早8:00，千禧年代； 下午5:00，自由风，自由风。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施政报告。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撑。 大家好，我是东方龙狮的梁振邦。在过去疫情入面，本地球坛面对很大的困难。之前复赛期间，球员需要进行居家隔离，球员只可以往返球场和家企之间，哪里都不可以去，甚至跟家人见面都不可以。新一季港超开锣，球场已经开放给球迷入场，希望大家可以入场支持一下本地足球，请一起支持香港本地足球。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过， 我哋一起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今届香港人道年奖得奖名单出咗炉啦。 从事遗体防护工作的伍桂伦是其中一位得奖者， 他做很多生死教育和精神健康的工作，希望做到尊重死者，安抚生者。 今个星期日我们听下伍桂伦的分享啦。 逢星期日晏昼1:00， 由嘉敏、邱艳主持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妥协。 咁啊，星期四，咁啊，邓达志主持，我哋嘉宾咧吴桂生医生，咁啊个题目咧就系脑康健就保青春。 Hello， 大家好。 系 ，Hello， 系啊。嗱，呢个名咧其实系我改嘅。 点 解 脑康健法咧？ 我觉得呢个题其实好鬼老土嘅。呢个题系老土，但系呢个问题系即系。佢好清晰話俾你聽，即係個意思係咩意思咯？咁、 啊、 其實有咧，即係我就去啊，因為阿吳醫生係我牙醫嚟噶嘛。咁、我哋呢排整緊植牙啲嘢，咁啊講開，即係講咧，即係佢嗰個其實係腦，即係腦嗰、那個，即係如果你個腦係即係處理得好咧，保護得好嘅話咧、 咁呢個咧係 rejuvenize， 即係保，即係將個青春期咧係拉長嘅。 係咩？ 係啦。 哦。 咁咧即係，如果呢個話頭幾得意喎，咁啊佢 青春期意思就係咩啊？即係 我哋可以繼續年青力壯。 年青力壯。 係啊，即係唔使即係年老力衰咯，唔使。 哦，就唔 使咁快，唔使咁快。 咁快。 嗱，因為我哋成日都會講啊，點樣去化扮靚啊，點樣去用激光啊，用其他嘅方法去令到我哋皮膚啊各方面都係一個好靚啊咁樣，但係。其实在里面要怎样呢、除了我们有很多方法去帮我们身体维持一个、年轻的状态，其实脑部都很重要的。 为什么 将大脑维持一个青春的状态呢、就可以帮到我们在享受我们的生活。 有没有自动波的呢这件事、就是、天生你的、就是、脑就是一个很活跃的脑，很一个不 depressing 的脑、 会会会、有些脑是、就是、我们研究里面都是看到很多脑的。其實而家新嘅一啲嘅影像大腦嘅影像技術咧，就睇到好多腦部嘅活動情況嘅。咁、我哋其實每個人嘅腦咧都好好多好多唔同嘅，好多好多分別嘅，並唔係話啊書本講得咁一致嘅。其實有好多人嘅腦可以係某一啲地方活躍啲。咁譬如阿 William， 你從事設計嘅，你會好 creative 嘅。咁你喺你个前叶呢啲位 ，frontal loop 啊，前叶额呢啲位置咧， 边啲咩叫佢？ 喺大约喺额头呢度。 额头系 前叶 前叶呢度，咁咧、 但我成日都以为前叶即系额头啲人咧，即系如果系饱满啲系聪明啫。即系以前细个嗰时啲阿爷咁啊，见到佢个孙出世咧，个 睇下额头 饱饱满咁样，即系见到即系有啲细佬哥啊，有啲细佬特别突出嚟嘅咁。但我唔系嗰啲，完全即系我额头几低。 有啲人咧就话，嗰个前叶系咩？系个条天线嚟嘅。就好似嗰个香港首富李先生啦，佢成一块板咁样。嗰个 佢都系佢有少。佢有少少係突出嚟， 突出嚟， 但係係好明顯嘅一塊板， 有塊板咁樣喎。咁啊，佢話咧收嗰啲信息咧，即係咁講啊。 呢個就係老人家以前講天庭飽滿，天庭飽滿咯，就係 天庭飽滿就收信息收得好。 咁其實科學上面咧，大腦嗰個大細咧，或者前葉嘅大細咧，就同我哋嘅智能高低咧，就唔係有 唔係有直接 關係嘅。 係啦，因為點解咧？即係我唔係話唔同嘅種族咩嘢啦。咁當然即係有啲種族咧係佢哋嗰個。文化的發展是比較遲啲嘅，咁即係即係有啲人話啊，你個腦大後腦咁啊，即係突向後突。 係啊，有啲人專登睇到。 OK， 非洲黑人個腦係即係每一個族唔同，但係東非更加明顯嘅，即係佢好靚嘅個頭，佢頭型好靚。嗱，雖然咧佢哋個鼻骨比較扁啊， 個頭型好靚， 鼻骨扁，但個頭型係好靚嘅。個頭型咧係佢哋嗰個額頭高啦，同埋咧個後腦咧。是很圆和好即向后是很漂亮的一个脑来的。但是也都不表示他们在历史上面他们在文化发展上面比较快。 是 啦这个是即是他们从来欧洲非洲是没有语言即是有语言但没有文字没有文字没有记载基本上是没有的。所以呢即是这个。 除了埃及埃及都是非洲。 但埃及他们不是 Negro 的嘛。 Negro。 不是 Negro, 即是他们不是即是 唔係非洲人， 唔係非洲黑人嘅個，即係中非、西非，全部南非都係黑人，但係咧佢係北非嚟嘅。 係啊，冇錯。 佢北非咧，佢係另外一個種族，佢又唔係阿拉伯人。 係，佢唔係阿拉伯。 阿拉伯人係因為佢後來回教喺阿拉伯好多去咗嗰度嘅啫，係影響。就算你摩洛哥都唔係嘅，摩洛哥人 係冇錯， 摩洛哥人最憎人哋叫佢做阿拉伯人嘅。 係啊， 係啦，佢哋係摩爾人。 系摩爾人就心去咗葡萄牙， 去咗西班牙、葡萄牙，喺咗800年。但係我覺得咧，佢本來咧。都是由歐洲下去的 是啊 他們即是其實他們面上各方面都很相似咯、所以即我們剛去即個腦哇好那麼大很發達但又是未必的、這件事、 這個月沒有一個必然關係但 是 反而呢如果我們能夠看到腦神經網絡裡面的活動、那些活躍程度呢就可以反映到佢嗰個功能啦，即係譬如我頭先提到 William， 你係一個創作嘅人，咁你前葉會嗰、那個網絡應該係活躍一啲啦。 我仲聽講係以為係左左腦右腦添，仲 左腦係我哋嘅管我哋一啲理性嘅嘢啦， 右腦就 管一啲情感方面嘅嘢啦。咁又或者都係你個行頭啊，你會對一啲視像啊、視覺嘅嘢好敏感， 好敏感， 咁你可能喺呢、這個後邊我哋呢個嘅 occipital， 即係最尾呢、這個雲。這個、我不知道中文是怎 樣的。雲精在這裡，但這個 最後腦， 跌那裡差不多了。 即係我跌嗰度。 你跌嗰度啊？ 爭啲嗱，我嗱講心句咧，我跌一跌咧，我係我跌一跌咧，即係我其實講翻即係我個頸椎咧，曾經有個好大嘅創傷，好大嘅創傷咧。咁但係佢真正嘅創傷係我真係跌到嘅十年之後。十年之後咧，佢先至 出現， 唔止啊！十二年之後，佢先至出現一個麻痹啊啲嘢啦。咁、但我已經係唔忘記咗嗰次嗰個跌嘅。咁 actually 咧係喺新加坡一個落雨嘅一個天氣，好大雨，我接唔到的士。我住喺朋友個，即係佢屋企係間別墅型嗰啲，即係比較近，即係市郊嘅地方，接唔到車，就約咗朋友食飯，就好心急。个车嚟到，你有的士嚟到啦，咁我即刻去啦，咁去到 赶住去， 咁赶住去咧，一落车咧我就跑啊，我跑但系咧，我先试咗对鞋嘅，我对鞋咧就好惨咧，就系咧，即系喺个 sidewalk 佢唔跣啊，但我对鞋系应该跣嘅，如果佢 sidewalk 跣我就唔会跑啊，因为我新加坡我由新加坡印度，我印度北边，咁我就喺度山胶底嘅鞋。 哦， 山胶底咧一遇水咧，如果系跣即系滑嘅地方咧，佢系冇佢冇 friction， 即系佢唔会，即系佢。即係轉線啦，轉唔實嘅佢會，咁我就跑，咁咧就呢個 sidewalk 呢個唔線嘅 sidewalk 就去到一個古老戲院，一個六十年代嘅戲院嘅範圍，咁咧就好似我哋細個咧，佢好中意用英泥咧打到好滑咁個咁嘅咁嘅一個設計，咁啊一踏落去咧，一對腳就線， 就線啦， 就跌，咁啊我一跌咧，我以為我盤骨散㗎，我以為，但佢冇事。到向後跌嘅時候咧，我諗翻加拿大細個咧，我 Kingston 讀書嘅地方好多 freezing rain 啊，雪雨嘅雪雨咧，雪雨咧一落完雪雨，跟住咧就有啲雪遮住咗咧，你望唔到一踏落去，好多人就跌親個喉嚨，就植物人噶啦就變。 我都嗨過， 咁樣加拿大經常有呢啲意外。 咁我就提自己千祈唔好跌到啊！咁咧就喐個頭腦咧，就冇邊個跌到後腦，咁咧就跌到個膊頭。咁跟住我就暈咗啊，又成啊，咁即係 anyway， 總之咧就係。反而咧，我即係以為冇事啦。醫生話我冇事嘅，因為佢照 X 光啊嘛。但佢唔知我椎間盤冧咗啊嘛。椎間盤即係你 MRI 係好遲少少先流行先會照咯。咁所以根本啲椎間盤係水質，佢冧咗佢照唔到 X 光。咁嗱咁樣講，其實咧，我覺得我人生做設計咗咁耐，即係我 OK 嘅，一路都 OK 嘅。但係我係最即係最活動啊，最犀利嗰十年咧。十年十几年啦，就系、是、我跌咗之后嗰十几年。 系啊， 系啦，即系我觉得佢跌醒咗， 醒咗你， 跌醒咗。 但系其实大脑嘅问题咧，而家科学上面咧都发现到，好多时同嗰啲叫我哋叫 trauma 创伤有关。 系 trauma， 系啊。咁喺美国咧有一个医生咧叫 Daniel Amen， 咁佢就研究大脑健康好出名嘅。吓，好受尊重嘅。咁佢都发现咗一个现象咧，就系、是、大脑如果我哋跌亲撞亲咧，可能即时未必睇到有问题嘅。吓、可能你会发觉啊，好多嘅检查冇嘢，佢又醒翻，佢功能一切正常。但系一段日子之后咧，个问题先出现嘅，可能会出现一啲其他嘅症状啊，有啲甚至乎出现咗一啲我哋话情绪嘅问题啊、抑郁啊，又或者一啲躁狂啊咁嘅现象，都会引申。咁佢直头有一啲研究咧，佢亲自帮手做嘅就系、是、做一啲足球员啊。因为足球员成日都要用个头去顶波啊嘛，咁就似乎 顶波， 好似冇乜事咁吓。但系日子耐咗咧，就发觉 好似麦乐当娜咁样， 吓佢个脑就出现咗个问题啦。 咁有啲人咧就话咧，嗰、那个脑部咧就珍贵嘅地方咧就喺两个顶、哦。即系两 侧边两个顶， 系两个顶。 其实唔系，嗰两成个脑都好重要， 脑都重要。 系啊，每一部分都咁重要。系啊， 咁如果头骨裂咗咧，咁啊麻烦啦，系嘛？ 其实我哋最担心嘅，其实伤害到脑嗰啲神经细胞啊，同埋佢啲神经细胞之间嗰啲网络，因为嗰啲网络咧真系好幼好幼噶，大约系 咪都唔知佢系乜嘢？ 系啦，即系佢搭去边，你根本上咧，我哋暂时科学咧都可，暂时未，我哋未曾跟进得到，究竟佢之间系点样接驳嘅？ 哦，系啊，哦。 要讲呢、這个，我记得我哋中国人成日都讲嘅，希望长生不老啊，长生不老 啊。 其实一个好关键嘅就系我哋，即系而家我哋要面对一个现实问题、就是，就系譬如美国啊、日本啊、香港啊，咁都系越嚟越多老人家嘅。 系冇错， 系啊，咁 个年纪会系 延長了成十幾年，就譬如香港咁樣，而家係八十四歲喎。 香港全世界最高嘅， 係啊， 八七啦， 八七點啊， 八七。如果講 香港全世界最貴嘅，最高啊個。 以前日本，而家係香港。 日本，但係香港都好高嘅，就同日本有段時間叮噹碼頭。 嗯， 即系你今年你男，我听出年系我，我系男，你系女咁样。咁而家终于咧就去而家咧就香港系高嘅日本， 高嘅日本啦。 但系 八七岁 老人家嗰个数目亦都好犀利。我哋而家嗱，譬如美国一百个就十六个，日本一百个里边有25个， 哇！ 香港今日一百个里边大约系十一个。我讲嘅老人系六十五岁以上 嘅。咁香港算唔错噶啦，你一百个入边十一个，只不过系。 但我哋其而家 日本好犀利咯，四分一系老人喎，变日本 系。系啊，日本系好犀利。但我哋香港预算就系20年之后，即系2040年到咧，我哋一百个人有33个。 哇！ 我唔紧要，大湾区会充斥我哋嘅。吓。 即是你的寿命而已，纯粹说你的寿命。但是另外一个字叫 health span， 我中文不知道怎么去译这个字比较好。即其实一定是说的健康的生活。我们怎么可以，我们不是要一个很长的寿命，我们要健康的寿命。 不是用健康，用是其实是优质。 优质 系有质素嘅， 优质嘅生命啊，其实 优质嘅生命下，我哋系渴望。 我讲自己唔系讲人吓，如果讲人咧就好似好凉薄咁啦。对我自己嚟讲咧，即系你真系要身体健康咯。即系第一件事点样咩叫身体健康咧？系唔需要依赖机器或依赖人。 系 啦，咁咧即系呢个系。呢個係好重要嘅，即 係 有套電影我未睇，但我都睇咗好多 trailer 咧。咁咧就係有關即係我哋嘅老友記啦，李志超啦。咁李志超咧佢有個好一個好即係好少有嘅一個癌症咧。咁佢 腹膜炎， 腹膜癌啊。咁咧就後來即係引致到佢腸啊。咁所以佢要即係佢唔能夠正常嘅大便啦，佢要做個口，做口咧就去排泄啦。咁咧就呢個對佢係好大嘅創傷嘅。咁呢套電影咧就係。即係講佢，可能佢自己寫咗故事啦。咁就由一個年輕嘅導演就拍咗，最近拍我仲未睇，仲未睇視片。即係叫做口人，係啦，叫做口人。即係我覺得，即係佢其實佢 send 啲 message 俾我哋，佢走之前，即係我相信佢係未必係自然走嘅，但係佢真係捱得好幾年。佢鬥，即係佢同呢個 cancer 就搏鬥咗好多年嘅，即係唔係話即係即刻有事就走啦，唔係咁嘅。咁所以套電影我都期望去睇啦，應該好感動嘅。咁一啦，咁二咧就係話，即係呢個係變咗，即係你嗰個生命係唔優質啦，過去嗰陣時，即係你依賴機器，依賴人啦。 佢都後生啫，我同佢都好熟嘅，因為佢都係中大嘅。 係嗱，我就覺得咧，即係如果俾我自己，我唔講人哋，講我自己啦。我係寧願有自決咯。可以，即系我嘅生命，我自决咯。去到嗰个 moment， 喺香港仲未得。 呢个系一个好争论性嘅问题， 系佢好争论性。但我觉得，即系其实人应该系自己支配咯。我最近都睇一套戏，一套电影叫做《Black Birds》，咁样一套新片，都系讲有关呢个自然死。 自己 一个好叻 architect 女性，睇住自己嘅身体一路开始即係功能退啦，好快咁退啊！咁再同屋企人商量，佢要自己自然死。 我即刻諗起就係有一套戲叫《非誠勿擾》。 非誠勿擾嚇。 係二啊，《非誠勿擾二》裏邊咧，其中有一個主人翁就係因為佢有一個好罕有嘅癌症，咁係啲黑色素瘤啊。咁然之後佢就決定自己去 自己了結 咗自己嘅生命咁樣。咁佢走之前亦都揾佢好朋友一齊去睇下墳，睇下佢啲山地啊，點樣去安置佢自己啊？ 呢件係好事嚟嘅。如果你咁能夠即係咁坦蕩蕩去睇，即係面對生死、面對人生咧，其實即係比好過比你成日佢好忐忑啊！哎呀，死啦！我死得啦！咁樣即係反而咁樣，我覺得係最好嘅。 咁啊，當然。 同埋戲裏邊有一個好特別嘅情節嘅，就係佢一個生前追悼會 啊，都有好多人都想做。 哦， David Tang 喺 英國 本來 做 唔到，佢準備咗，但係已經走咗啦，已經係啦， 做唔到啦。咁其他好多人咧喺灣仔會展， 嗯、 我都參加過。 哦，試過有個人， 試過有個喺灣仔會展，不過今日唔係講呢個問題目，咁又講翻咧呢個腦健康咧點樣可以補青春？咁呢、這個咧好多人都想知道，呢、這個青春咧就唔係話靚仔嘅青春，即係你健康。自然就會 都是靚仔的，似乎在很多人眼中你都是靚仔的。靚仔不是說一定是青春才是靚仔的，其實你望上容光煥發就已經很靚仔的， 已經是健康的象徵， 沒錯了。 那這個呢、怎樣樣做到 健康？但也要說，都要問一問Sam 啦，即是你即係你講緊個腦嘅健康係即係邊一部分嘅腦咧？係點樣點樣先叫腦嘅健康咧？ 嗯， 然後青春又你 define 係喺你即係你今晚嘅話題係邊一方面嘅青春咧？點樣 define 呢個 題目？ 今晚咧我就想我哋集中講翻咧點樣可以。我哋而家有啲咩新科技，或者有啲已經真係可以應用到喺現實生活裏面嘅，即係臨床應用嘅一啲嘅科技、一啲嘅研究嘅結果，係、真係可以令我哋嗰個腦細胞維持喺一個青春一啲、活躍一啲嘅狀態。因為大腦咧係控制住我哋全個身體所有嘅功能嘅。咁、如果我哋能夠將個大腦佢嘅細胞佢嘅網絡維持一個青春嘅狀態是一个青春常驻的状态、其实我们很多问题呢都可以 迎刃而解的，是啊， 生活得 咁啊，真大家知 好 听咗呢首歌先， 系听首歌先，新闻之后我哋翻嚟再同阿 呢首咩歌 阿医生再倾呢首歌咧，就系叫 Never Enough， 嗯， 即系我哋青春系 Never Enough 吓， 冇错。 咁啊，由呢个 Rowan Rowan Alvett 唱嘅吓，突然之间。 I'm trying to hold my breath, let it stay this way, can't let this moment end. You set off a dream in me, getting louder now, can you hear it echoing?Share this with me, starting without you. All the shine of a thousand spotlights, all the stars we steal from the night sky will never be enough, never be enough. Time's alone are still too little, these hands could holdThank you. 分子投降，限期星期三届满，但是组织表明会继续战斗并且准备牺牲。联合国警告当地物资严重短缺，估计超过100万人流离失所，一星期内会有10万名难民没有粮食供应。天气方面，广东内陆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在晚间抵达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听朝早天气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0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东风，晚间转吹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步下降，内陆日夜温差较大，下周初早上清凉。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开心日报几位主持原来敢睇对方噶， 一齐做节目最好就成为朋友啦。吓、啊，但系佢系前辈嚟嘅，最初我唔敢讲嘢噶，但系识落咗咧，先知道佢又聚和又玩得，仲有咧睇到佢后生时候一张相，哇，好靓仔噶，人哋系拍拖达人嚟嘅，睇嚟咧我要同佢倾多啲偈，请教多啲佢先得啊。 开心日报黄桂林、刘莲，星期一至五香港电台第一台，朝朝10:04， 听开心日报，日日开心冇烦恼。 喂，做唔做啊？ 做咩啊？ 做节目咯。 做咩节目啫？ 小宝与文迪咯。 咩小宝与文迪啊？ 星期六晚深夜12:00至到2:00，香港电台第一台啊。星期六晚深夜12:00至到2:00，有我陈小宝， 有我杜文迪， 小宝与文迪。 仲有五日就系啦， 仲有五日就系啦， 全面数码电视广播仲有五日就系啦。 如果你仲用紧旧嘅模拟电视，到时就睇唔到噶啦。 即刻行动，加翻个机顶盒或者买过架电视啦。 关爱基金会资助合资格嘅住户买机， 要喺出年7月15日之前申请。 查询电话系2922-9230。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在蓝地球，我曾经讲到美国总统的核按钮手提箱，外号叫做核足球。俄罗斯都有核手提箱的，比美国人迟了大约20年左右出现了。上个世纪80年代执政的薛尔年科成为第一个拥有核手提箱的苏联领导人。手提箱代号译音是切格特，本来是一座山的名字。个箱重大约20多磅，同样都是黑色，由军官攞住贴身跟住外出的总统。俄罗斯共有3个核手提箱，因为没办法肯定一旦核战争爆发，总统嚟唔嚟得切使用而家通讯渠道下达命令。于是除了总统本人之外，俄罗斯的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同时亦都配备相同的核手提箱。切格特的启动方式和美国的核足球亦都有分别的，采取所谓双重核按钮制度，分别由总统和国防部长来掌握。如果决定发动核打击，总统身边专家小组将会帮他译出一组平时放在核手提箱里面的密码。同一个时候，作为军方最高领导人的国防部长亦都要译出由他保管的指令密码。然之后，总统同国防部长分别通过唔同嘅通讯网啦，将呢两组唔同嘅密码同时传送到参谋作战部。经过运算咧， 再形成一组据报有12个数字的第三套密码，之后再通过特殊的频道传递给导弹基地、巡航的潜艇和战略轰炸机等等。同一个时候，火箭基地或者海军司令部又会发出另外的密码，就是当这个导弹基地、战略轰炸机、潜艇收到发射核弹的密码指令之后，指挥官就会立即核对这两组的密码，如果都准确无误了，就会启动最终的程序发射核弹。蓝地球，冯少宁撰稿。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咁星期三咧就邓达志主持咧，嘉宾就系吴桂生医生。 大家好。 好。咁题目咧就系、老康健同埋就会保青春。咁刚才讲咗入题啦。点样老康健咧？点样可以保青春？咩叫青春先？ 我谂要等啊，不如等阿 Sam 医生咧，直接俾啲。俾啲例如我哋聽下，咁會比較清楚啲，好過逐個逐個解釋。 好啊！ 試下我哋大家分享一下啲嘅研究結果先啦，歐美嘅研究結果喺美國咧做過一啲研究咧就咁樣嘅。佢將一啲老鼠咁啊，其實我哋做藥物啦，做好多醫學上研究咧都用老鼠啦嚇、用某一個種嘅 老鼠，唔係我哋嗰老鼠啊， 咁咧就。我哋发觉咧，只要啲老鼠咧，如果我哋唔好俾饱佢食，佢个寿命会长啲， 系咩？ 会活跃啲嘅喎，原来。 我哋食少啲嘢，瘦啲都会寿命长啲嘅。 咁我着数 啦。吓嗱，嗰堆老鼠咧，佢哋就咁嘅，咁就揾咗啲老鼠啦，咁就系一啲叫做 twins 啊，即系佢哋系孖生嘅，系同卵孖生嘅。咁、有一只咧就俾佢摆喺一个叫做实验组。咁咧就限制佢个食量嘅，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叫做对照组，就唔限制佢噶啦，由佢食噶啦。咁、发觉咧，如果我哋限制佢食嘅咧，只如果你一路限制佢食嘅数量咧，系会令佢嘅寿命增长嘅。研究结果大约咧就系、话，如果你限制减少佢嘅食量20%咧，佢嘅寿命会延长大约15%。好得意噶噃。咁即系当然啦，你如果饿死佢，咁佢就梗系好快死啦。你俾得好少佢食，但系你会发觉咧，我哋唔好由佢食，唔好任佢食到饱咧、原来对佢嘅生命系 有 帮助。有 冇食乜嘢类型嘅食物？ 都系用翻，都首先呢一个实验咧，佢都系用翻即系佢老鼠普通嘅食粮啫，咁样。因为佢哋系属于同卵嘅孖生咁嘅老鼠啊，咁、就变咗佢哋对佢哋嘅基因系完全一样嘅，咁、可以对照到佢哋、其实系只要我哋俾佢食少啲。咁有啲人有啲似我哋中国人所讲嘅，即系唔好成日都要，我哋要远离一啲安逸嘅生活啊，唔好下下都唔安逸。咁就发觉咧，原来咧一啲基因嘅研究咧，睇到呢个现象之后咧，就开始去解去深入去研究咧，就发觉咧，原来我哋嘅基因咧会出现一啲嘅情况咧，就系、佢有两个功能喺度做紧嘅，一咧就系要做一啲维修，保养。啊，即系好似个车咁。另外一个功能咧就系、繁殖，即系咁再继续生长，继续繁殖。咁但系如果我哋俾佢好饱嘅食咧，佢其实佢就唔会做太多维修保养嘅嘢噶啦，佢就转向咧就系、重点都系一啲繁殖嘅嘢嘅啫。咁、但系当我哋如果我哋希望，譬如我哋而家我哋 其實我哋人類已經，我哋嘅文明可以幫我哋喺生活裏面解決好多嘅問題。我哋可以其實我哋嘅壽命可以長一啲。我亦都好多人係唔係話要咁多嘅細路仔嘅。其實我哋係我哋嘅能力咧，其實如果我哋停留喺呢個世界，如果我哋有質素嘅生活咧，可以停留耐啲，其實係 OK 嘅。咁於是乎，如果我哋套用呢個概念咧，如果我哋能夠係咪我哋食少一啲？我哋嗰、那个细胞就会保持系一个年轻啲嘅状态咧，咁科学家就开始问呢样嘢。咁另外一啲科学家又会继续做啦，发觉咧，喂，原来我哋量度个年龄咧，比如邓达志你有一个年龄啦、嗯，我系五廿几岁啦，咁吓，咁、我哋大家都有一个叫做出生嘅年龄，即系个生物嘅年龄。咁、但系我但系我哋嗰个细胞咧，究竟个年龄系点咧？咁原来咧，而家我哋喺 DNA 嘅，如果我哋能够分析个 DNA 嘅结构咧，里边有啲物质咧，已经可以话到俾我哋听咧。我哋嗰个从一个动物嘅角度， 每一个人嘅 DNA 嘅年龄系唔一样，亦都望系咁，即系表面系望唔到嘅添。 系啦，系啦，你要经过一啲嘅分析。 哦、即系而家我七廿几岁，同你廿几岁可能 相差无几嘅 DNA， 相差无几。 你嘅 DNA 攞出嚟同做一啲嘅分析之后，可能发觉而家你系六廿几岁都唔定啊！阿次官你，咁、但系当然亦都有机会你系八廿几岁嘅。 有啲人咧就话咧，从个骨头咧可以见得到啊，佢嗰个生物年龄嘅、哦。会唔会得咧？ 骨络应该就睇唔到嘅。如果后生嘅时候会睇到，即系你譬如细个嘅时候，你系咪已经？那个骨络是不是已经是成熟长成呢、就在年轻的时候是可以用这个方法。但去到我们这年龄呢，其实就需要用，如果要很准确、就需要用一个在一个 DNA 里面去看。因为 DNA 是一个它我们每个细胞我们的 DNA 其实成身一模一样的。但是只是说我们为什么会有一部分就变成皮肤，有一部分变成头发，有一部分变成眼睛呢、就因为它有一些的机制去将一个细胞喺去到某一个位置咧，就变成某一啲嘅组织咁。咁、而呢一个变化咧，就隐含住一啲嘅资料喺里边咧，就系、是、你究竟有几老化啦嗰、那个细胞咁样。咁、所以就可以睇到我哋嗰个确实嗰个细胞嘅年龄咁样。 会唔会皮肤嘅细胞嘅 DNA 同个眼睛嘅 DNA 系唔同嘅咧？ 一定一样，睇翻你自己嘅身体，同一个人一样噶啦。咁、其实呢个一个好问题，或者将来有机会我哋先去睇下，喂，究竟点解同一个 DNA 会发展到皮肤又发展眼睛？咁或者我哋将来有机会就， 但人嘅构造真系好奇怪吓，成即系又即系我都有啲系唔明嘅，明咧就好似我自己都会，即系我冇一个。雖然我都好多病痛啦 ，over the years， 即係尤其過去就係過去嗰十年就係、是、突然之間我好多大嘅病痛，對好多人嚟講都係可以好 depressing 嘅嘢嚟嘅。咁、但係即係我又面對得好好喎。咁反而咧，我 covid 今次咧，即係我之前我確診咗之後咧，咁我就發覺我自己都有嗰、那個憂鬱嗰、那個嗰、那個傾向嘅。 係啊， 即係甚至即係我有啲日子咧，我起身之後我唔想喐，我瞓喺攤張牀度，我即係我。睇 YouTube 又好，乜都好啦，真系或者我即乜都唔做，我就唔喐，唔喐唔即系都唔单止嘅，即系如果个人冇嘢系要逼我起身做嘅话，可能我真系到中午先起身。 哦， 但我唔系瞓咗觉嘅，我系醒嘅一路都。 跟住做咗其他嘢。 系啦 ，hea 喺张床， 即系 hea 喺张床度咁样。但系即系个恐怖嘅地方，因为我膝头哥有事。 系 啊，我膝头哥有事咧，咁即系呢多段时间都系好几好啊，即系好长时间又针灸啊，即系我哋嚟同我哋讲中医啊，陈医师帮我针灸啊，咁啊有其他嘅处理嘅方法啊，咁样都好咗好多。咁啊点知咧就系、是、个 covid 喺医院留医出嚟之后咧，唔知系咪自己人弱咗啊？ 系 弱咗咧，咁系落雨咧，我翻屋企咁喺个大厦前边咧就。扇一扇，因為 又扇扇， 又再扇一扇， 扇一扇咧，個膝頭哥又再傷一傷，咁、咧就更加即係 depressing 啦，即係唔想喐啊！ 係兩隻腳定是但 一隻一隻右腳，咁、所以都有時咧，即係如果唔係有呢啲事影響我嘅話咧，就係、我係從來冇感覺自己係即係唔好話即係好成熟嘅年紀，即係我深刻，即系我个 temperament， 我谂紧嘅嘢咧，都系还于卅岁到嘅啫。有时候我都问我自己，做咩？即系你会咁咧？点解会咁样谂嘢？即系点解会即系咁样谂嘢？或者系根本我嗰几十年系冇变过嘅。咁、甚至我做嘢嘅时候咧，都喺某个程度上面，个水平系即系同嗰时分别唔系好大。 吓，咁、啊、所以都、嗯、即系我觉得系好神奇咯呢样嘢。譬如就其实我甩咗好多头发噶啦，已经，但系我依然系好多。即系对好多人嚟讲咧，我喺度仲系好多，但我以前好多头发， 唔觉 噶佢。 咁然后咧，我又冇乜白头发， 系 吓呢个系好神奇嘅。我又冇严重即系老花啊啲嘢冇嘅，即系我都系用我手机打打稿嘅啫、嗯。即系呢啲系即系个情况系真系呢、那个我头先啱你讲嗰样嘢好新奇嘅，对我嚟讲，因为 DNA 嘅年岁啊。 其实有机会你真系可以做一啲咁嘅 做咁嘅 test， 即系睇下即系我真正嘅 DNA 嘅年岁系咩年岁， 可以 test 到嘅。 系啊，而家已经系即系基本上已经好简单就做得到， 好、哦、简单都做得到。 系啊系啊， 佢、 啊啊啊、 以咩为准咧？准则咧？譬如咧，嘅准则意思即系话咧，佢系以中国人嘅 average 卅岁嘅为准则咧。定系西方人士，定系非洲人士嘅？ 嗱，而家嗰个大数据咧，基本上都系西方人嘅， 西方人 主要都系美国人。 嗯， 咁不过佢嘅做呢个数据出嚟嗰个科学化咧，即系相当科学化嘅。佢系将一个细胞，我哋嘅染色体里边，我哋而家有大约有三万个基因嘅。 系， 咁佢就将嗰三万段嘅 DNA 咧，佢都系喺其中嘅好大部分咧，佢都攞咗一啲嘅 sample 出嚟、嗯，然之后收集咗一个数据，就去做一个比较嘅。咁、 哦、 所以都其实到今天佢都系一个相当科学化嘅。 系以美国人嘅， 佢 暂 时都系一啲美国人嘅嘅数。数据嚟嘅，咁我哋讲翻去啦。喂，头先提到老鼠俾少啲嘢佢食，咁、嗯、就 OK 啲。咁人系点咧？咁啲研究又开始做啦。咁就真系去比较一下，我哋食少啲会点咧？ 系点样咧？ 食少啲之后，我哋嘅细胞年龄，即系头先所讲嘅细胞本身入边 DNA 嘅真实年龄系会点咧？ 系咪会少咗咧？ 好有趣嘅现象真系出现啦，就系、是。有一个英文里面有一个叫 intermittent fasting 间歇性的禁食， 是 它怎样做的呢？就是说我们将我们吃东西的时间，每一天24小时吃东西的时间，就有24小时每一天，我们就将个吃东西的时间局限在大约8至10小时，就在这里面 16、8嘛。即是我都尽量奉行的，跟 都是用这个方法。 我哋甚至有啲人话啊，我哋可以八个钟头饮食，我哋唔系嘅。个八个钟头入边，我哋可能系食一个即系好低嘅份量嘅生果啊、蔬菜，又另外一餐会大嘅，但系就唔俾自己，即系其实断食嘅即系个好处就系俾嗰个肠胃啊各方面，唔好佢咁攰啊，啊唔好俾佢咁攰啦。咁如果你仲系即系八个钟头食，其实都系辛苦嘅。虽然十六个钟头唔食，但系冇意义嘅。如果你八个钟头入边即系你又唔食嘅话，咁我自己咧就系、是、基本上。就係、是、奉行一餐嘅啦。 你係 practice 咗幾耐？你係 多一段時間㗎啦。我同 Clayman 都，但係即係我先嗰輪就因為 Covid 之後咧，我就有、因為我瘦咗，咁樣我就放開咗少少嘅。但之前咧我就嚴格嘅，我係嚇。 嗱、嗰、那個段即係呢個間歇性禁食咧，其實佢嗰個原理係點樣咧？就係話當我哋喺禁食嘅時候咧，我哋嘅身體開始。在那十六小时里面，我们举例当你十六八啦，好像你那种十六小时不吃八小时吃，在十六小时里面我们的身体是没有食入去，我们开始呢就用了我们刚才吃下来的东西啦，我们需要开始用多一 些脂肪的东 西、 用多一些没有用的蛋白质的东西，或者我们身体有些细胞呢，我们 有一个现象叫英文叫 autophagy， 即系佢将我哋有啲细胞咧，我哋喺新陈代谢有啲细胞需要拆散咗嘅嘢咧，佢、就开始喺嗰度揾埋嗰啲有用嘅嘢咧，喺嗰度攞埋翻出嚟，喺嗰度去用。咁喺成个 吸收埋 吓，喺成个过程里边咧，佢就我哋唔再依赖糖，因为现代人嗰个糖咧。我哋發現咧係有一種叫做令我哋好多身體裏邊有好多炎症嘅、有好多輕微嘅發炎反應嘅。呢、啲發炎反應咧對啲細胞係唔好嘅，對腦啊更加係唔好嘅。咁、嗱，套用翻呢個老鼠人類嘅比較呢、這個研究咧，就發覺咧，我哋如果能夠用一啲間歇性禁食嘅方法，譬如好似阿 William 咁，十六小時食唔食，八小時食。而嗰八小時咧，我哋係衡量住我哋需要嘅食量嘅營養嘅數量。我哋需要幾多蛋白質啊，幾多脂肪啊咁樣。咁啊，盡量少一啲嘅碳水化合物。如果能夠配合咁樣嘅飲食模式咧，研究發現咧，人嗰個細胞嗰、那個細胞年齡咧，從 DNA 嘅量度咧，佢係會年輕一啲嘅， 年輕咗， 佢會年輕一啲嘅咁樣，佢係唔會老化咁快嘅。咁、而另一方面咧。唔好淨係睇 DNA 啦，咁 我哋亦都發覺咧，炎症少咗，我哋嘅腦咧一般嘅狀態係會好咗嘅。即係我哋思想啊清晰好多，我哋專注力各方面係 創作力好多。 我唔夠膽直接講創作力，但係成個人嗰個專注力嗰、那個嗰、那個 function， 即係嗰個功能咧，你個狀態係好一啲。咁另外一啲身體嘅研究亦都發覺啦，膽固醇啦會少咗，血糖即係另外胰島素。胰島素間接亦都反映緊我哋嗰、那個會唔會有糖尿啦？咁亦都係低咗。 哦， 咁呢啲全部都係一啲我哋好希望發生嘅現象嘅。 係係係， 唔係淨係話要個 DNA 嘅年齡細一啲，唔係。咁同樣我哋希望成個身體嗰個生物化學嘅係一個好啲嘅狀態。 係。 咁我哋又可以年青一啲啦、哦，又可以 減少身體好唔同嘅病痛咯。 係啊， 嚇、啊，因為好多啲。所謂三高嗰啲嘅咧，好多人都唔知道嘅，即係有啲朋友佢哋咁樣望上去啊，又唔肥啊，又唔剩啊，咁啊都健健康康嘅，哇！一度唔度又自可，一度都嚇死佢自己，即係原來係 嚇死自己。 即係你過咗50歲，你就要小心嘅啦。其實即係 anytime 跳出嚟敲門嘅會嚇。 係冇錯。 咁另一樣嘢咧就係、是，亦都沿住呢一條線咧，啲研究就發現咗啦。嗱，禁食令我哋嘅身體咧處於一啲我哋覺得叫做唔係咁充，唔係咁安逸嘅狀態，等我哋嘅身體開始去處理一啲問題啊，或者維持一個維修啊、保護嘅狀態。 哦， 咁亦都發覺咧，如果我哋做一啲嘅運動啊，能夠做一啲運動係激烈啲嘅，喘下氣嘅，間中要做一啲咁嘅運動，令我哋去到一個狀態咧，我哋要話真係要喘氣嘅，讓我哋身體好似知道咧，讓我哋嘅細胞係知道，喂，我哋要努力一啲嘅，唔係成日都咁安逸嘅，因為要小心，要謹慎啲嘅，要檢查清楚咁，即係好俾佢提醒你自己身體呢副機器咧，去小心一啲咁樣。 哦，係增長咗嘅。 好啦，我哋又到呢個聽歌時間，跟住又11:30嘅新聞。 係 隻歌咧就係陳奕迅嘅《我們》。 哦，好啊，聽完歌先。 该说的别说了，你懂得就够了。真的有某一种悲哀，连泪也不能流，只能目送。我最大的遗憾是你的遗憾与我有关，没有句点已经很完美了，何必误会故事没说完。还能做什么呢？我连伤感都是奢侈的，我一想念你就那么近，但终究你都不能陪我到回不去的远方。原来我很快乐，只是不愿承认，在我怀疑世界时，你给过我答案。 这不是爱吗？ 分手以后就不要再见面了。 如果当时你没走，后来的我们会不会不一样？ 如果当时你有勇气去上帝， 我最大的遗憾是你的遗憾与我有关，没有句点已经很完美了，

韩中两国在疫情下仍然继续进行各种双边交流，为国际合作起示范效果，期望王毅在中韩和两韩关系发展方面发挥更多作用。天气方面，预测是天晴，日间干燥，早上天气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0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步下降，内陆日夜温差较大，下周初早上清凉。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全港有60%碳排放来自建筑物内的活动和运作，所以我们要好好善用绿色建筑，一起减碳。开扬设计，开少啲灯，使用低碳物料和再生能源，由起楼到使用都咁环保。首个网上香港绿色建筑周在12月5至11日举行，上香港绿色建筑议会网站和我们 team up 创造零碳未来。 香港电台第一台 紧贴施政报告， 本届政府不会放弃明日大屿的计划，但我在这里承诺政府会继续聆听各方的意见，特别是积极探讨创新的融资方案。 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千禧年代； 下昼5点，自由风，自由风。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施政报告。 12月1日开始，电视全面数码化。你屋企曾经拥有过几多款电视机呢？经历过几多个电视年代啊？ 红包会好见。 今个星期，那些年张伟基同你一起回味一下不同的电视年代。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至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每个礼拜 五个名声， 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谭永辉。 2017年你做紧啲乜？2017年的世界是怎样，你还记不记得？医护行者的团队就在这一年制作了一个回应世界而又与香港有切身关系的 CIBS 节目。 深夜1点半 FM 926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我是曾曼文。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制作周伟业。 吃时已去轮，边度有呢种事啊？故事中嘅媳妇原来系用舆论嚟蒸饭啊！一揭开饭盖，你就闻到清香满室，因为饭吸收咗舆论嘅油脂，饭油润光亮，奇香无比啊！ 一条豉鱼喺呢位吃文化嘅文人薛兴国嘅笔下，真系好多嘢可以同大家分享。就好似康熙皇帝下诏永免进贡豉鱼的批示，亦都被佢揾到出嚟。原来豉鱼上岸即死，送到京城，鱼唔单止唔新鲜，而且又劳民伤财，唯有下诏永远唔好进贡啦。 我喺呢度介绍薛兴国嘅活泼文字，证明佢绝唔系一般嘅食经，而系食文化嘅美文。文字活泼幽默，文中嘅结尾又忽然间引嚟一个高潮，佢咁样写： 位于广东中山嘅神湾，因为地处河海交口，而且河流系西江嘅分支，所以豉鱼又肥又大。我去食过一条重6斤嘅大轮大豉鱼，系我食过最新鲜嘅豉鱼。 既见文采又长知识嘅美食散文，薛兴国笔下写嚟咧游刃有余，书中每一篇都叫人惊喜叫绝，譬如话火烧赤壁与猴王闹龙宫，又例如王羲之的书法与水饺，单睇题目，你真系未必知道佢呢一篇又会带我哋去食边一碗嘅文化。 佢喺一篇题为《双降重阳和花雀》的诱惑之中，既想美食， 但是又竭力支持禾花雀不能够大量网杀，以免竭泽而渔。美食不忘珍惜，这个就是文化视野广阔的作家所具有的识见。 读书英国吃一碗文化这些文章，你会读到它丰富多变的写法，将食文化通过典故、诗词、皇帝的诏书，通过民间的传说，又通过一些历史的实在的故事、个人口舌的体验，更加可贵的是他运用活泼的文采去书写，写的不单止是吃，里面还充满一种文化。这种文化能够不一一为大家细读吗？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吃一碗文化》，作者薛兴国，由明昌出版社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四呢，题目是老康健就保青春。咁啊，邓达志主持呢，今日嘉宾特别要介绍啊吴桂生医生。好多朋友呢都特别鍾意听啊吴医生讲。 多谢先。 咁啊继续啊。 大家好。我哋头先讲到呢，点样可以透过一个间歇性嘅禁食呢，去令自己保持一个青春嘅状态啦。咁佢唔单止淨係一个人係精神啲喎，咁原来呢喺从細胞嘅层面去睇呢，我哋嘅細胞原来都可以维持喺一啲嘅年轻啲嘅，我哋嘅 DNA 反映咗我哋喺一个年轻啲嘅状态啦。咁另外一样嘢，我哋头先都讲咗一啲剧烈嘅运动，间中我哋要做啲剧烈令自己喘气嘅运动。咁仲有一个研究呢，就係讲一啲这个享受的运动啦，咁我估啊 William 咧可以分享一下佢嘅经验啊，我未去过，我未去过芬兰，就系讲芬兰嘅 Finnish sauna， 即系芬兰人嗰种 sauna 系点样嘅咧吓？ 冇，佢其实佢唔系净系 Finnish 嘅，其实成个北欧人都中意 sauna。 三温暖。 sauna 啊嘛，佢叫幾多肉酸啊？三温暖，細個嗰時候以為三温暖係鹹濕嘢嚟嘅，係啦，就是、sauna 啫嘛，其實就係 sauna。 咁佢就北歐咧，因為北歐凍啊，北歐凍咧，咁佢哋冇得出汗啊嘛，咁咧所以佢做呢、這個。即係佢哋即係喺啲 cabin 度咧，就燒嘢咧，就即係燒木啊，即係都係熱啦，熱到咧你坐去焗到你成身汗，咁啊出汗都平衡你嘅身體入邊嗰個血液嗰運行咧。咁然後佢哋咧出曬一身汗之後咧，因為即係就算唔好話冬天啦，夏天啲水都好凍嘅北歐，咁啊即刻咧就係、是、佢通常喺即係户外嘅，咁喺户外咧喺啲湖邊啊嗰啲地方啊河邊啊湖邊都係湖邊啦，咁就即係成身大汗咧就出 跳落去， 就跳落個凍水度啦。咁就即係將佢即係成個人咧，嗰啲血液咧就即刻循環。 這聲咁啊！ 其實香港咧以前有位富豪咧都係咁嘅， 係咩？ 即係佢做運動咧，佢都好中意做運動嘅。本身佢中意做運動，年紀好大都做運動。咁另外咧，佢就會去桑拿，然後咧就跳落個凍水池度。 哦， 霍英东先生， 这声， 这声，我以前都好中意咁样做嘅，以前都，收尾即系 系有效嘅， 即系啲皮肤即刻即系成个人个血个有血色咯，会 系即系嗰啲一收一缩啊，那个毛孔系嘛， 咁Finnish sauna 芬兰嘅 sauna 呢一种咁嘅活动咧，做咗好多研究噶啦，原来，咁就系、是、发现咧，佢帮我哋一。就頭先阿 William 提到嗰啲血液循環，咁啊血液循環好得意啦！你要諗得到咧，我哋其實大腦咧係啊，我哋用好多能量噶嘛，我哋食嘅嘢咧25%-30%咧係嘅能量佢用咗嘅， 去咗頭腦， 去咗由腦去用咗噶，佢好緊要嘅。咁、哦、佢要用咁多嘢嘅時候咧，佢個血液循環其實好緊要嘅，嚇、咁其中一樣咧就係、是，我哋做呢一個桑拿係好特別嘅，佢去到一個好熱嘅狀態係點啊？血液好。其实有啲似中医讲嗰个叫做咩？ 血循環好咗，係咪啲氣血好咗？咁跟住咧，你又去一個嘣一聲跳啊嗰個凍嘅狀態，咁又去翻我哋頭先講嗰啲研究啦。喂，成個身體咧。咦，唔係淨係熱喎，去翻一個哇，忽然間好凍喎，你去翻一個叫做危險嘅狀態。 講真佢咧，嗰個刺激咧，隨時唔會差得過針灸㗎、啊。你仲係全會你係全身啊？因為我自從我其實咧，我做過啲大手術之後咧，我少做咗咁樣，因為我驚我自己身體弱咗。 顶唔顺， 惊我顶唔顺，系啦，惊顶唔顺，即系出嚟会感冒啊，之类咁嘅嘢咧，所以变咗系唔敢。但系以前我好中意嘅， 系 但系呢排疫情咧，就算去到 gym， 即系去到健身室咧，都冇得去桑拿，山上 冇啦， 咁就好惨，即系冇得出汗系好惨嘅，即系被逼咧，即系我哋要喺出边行路都行到自己即系成身大汗啦，要 系啊， 咁。Finish Sauna 引申嘅呢啲研究結果呢就係反映咗譬如我哋嘅佢哋做呢啲 Sauna 活動嘅人呢佢哋腦退化嘅現象係少咗嘅。 係咩哦。 佢哋腦退化嘅數字係少嘅。 腦退化意思即係佢一路嘅時候呢佢諗嘢慢咗係咪 係啦唔係單止講啱啦，阿志官你讲，即系佢嗰个脑退化唔系单单指个阿兹海默症咁严重嗰个状态，即系已经老人痴呆。佢唔系讲呢样嘢，佢直头系讲紧你嗰、那个我哋年老嘅时候咧，有一啲嘅退化性嘅现象，咁我哋嗰个智能啊、认知能力咧就开始跌啦，咁样。咁发觉芬兰人咧，佢哋嘅脑部呢啲能力咧系维持一个高嘅状态，去一啲年 咁而家我譬如 大一啲嘅年纪 咁老啦，我七十几岁啊， 系 我。記憶力好得意嘅，有陣時咧，叭叭聲記得翻曬舊陣時嘅嘢。 係， 但有陣時咧，諗好耐諗唔到個名嘅喎。 咁樣講啊，士官，你早十年前邊度會係諗好諗唔到啊？ 係啊， 嗱，即係去到呢一步，你好啲嘢都記得好好㗎。係 係， 但係有啲 moments 咧，就真係諗好耐諗唔到，你個名諗唔到。 但突然間又諗翻嘅喎。 退化咯，咪就係、 是。咁咪算退化啦。 十年前你唔會有咁嘅情況噶嘛。十年之後，雖然你話之後我記得到，雖然有時我咩都記得到，但係有個 moment 你係記唔到，就表示你就係嗰一即係記唔到嗰一步咧，就係、是、一個 signal 話俾你聽係退化咗啦。 哦， 其實唔係淨係你，我哋個個都有呢個情況噶啦。 唔到你牙刷嘅， 講到出口明明係知嘅，就講唔到出嚟。 係就講唔到，就係、是、喺口唇邊。 係啦， 啲遠期嘅記憶就得。近咧就好似有啲難攞出嚟， 係啊，更加難攞。 係啦，嚇。喂，咁我哋又跟住又會有一個問題啦。如果成日一路繼續諗落去點樣可以青春常駐嘅時候，我哋會諗有冇辦法逆轉嘅咧？ 係咯，會唔會逆轉咧？ 係啦，有冇辦法逆轉咧？ 嗯， 有一個實驗好出名嘅，叫孖生老鼠實驗啦。我哋英文叫 Trans Mice Study 就喺哈佛大學做嘅。Professor David Sinclair。一位專門研究長壽啊、基因嘅科學家，一個好成功嘅科學家。咁佢又係啦，用老鼠，又係用啲同卵孖生嘅老鼠 ，twins 啊，下孖生嘅，佢哋同卵嘅，即係話佢嘅基因排序完全一樣啦。咁有兩組嘅老鼠，老鼠嘅平均壽命大約兩年零啊，咁你當佢三十個月度啦，咁啊。我哋去到二十个月嘅时候咧，就开始俾一啲好特别嘅supplement， 即系其实唔系药嚟嘅，其实系一啲喺植物里边提炼出嚟嘅嘢，咁啊俾一啲 supplement 佢食。咁啊，奇怪现象发生咯，食咗几个月之后咧， 食紧同样嘅定系唔同嘅嘢先？ 啊，一早咧，佢哋同卵孖生嘅，当系阿 A 咧就食正常嘅食物，阿 B 咧喺正常食物之余 加咗料， 就加咗呢啲提炼嘅 supplement 入去啦，咁。跟住摆嗰呢啲老鼠咧，就摆翻上去佢日常生活嘅观察啦。论能力先，原来摆一个跑步机咧，食咗 supplement 嗰啲老鼠咧，跑得好快嘅。 哦，即个活动得 好快， 灵活啲。 佢跑得好快嘅。喺其实呢啲如果你打 twins mice 上去，而家 YouTube 度咧，如果 就睇到 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如果有手机喺度，你可以揿咗上去即刻睇到。咁你会揾到嗰啲实验，咁你会发觉，咦？哇！原来真系好劲喎，佢行跑得好快喎，有时候部机系赶唔切嘅，连嗰部跑步机都赶唔切，追唔住佢嘅。而另外一只咧，普通嘅冇食到 supplement 嗰只咧，就基本上系应付唔嚟嘅。但系跟住你睇佢啲容貌啦，普通冇食 supplement 嗰只咧，冇食补充剂嗰只咧，佢系即系好老态啦，啲须啊，嗰啲 whisk 嗰啲叫 whisk 咁就开始。 唔係 Winkle 係嗰啲竹蘇嚇，咁就變曬色啦，白色啦，啲毛又開始白啦。但係有食 supplement 嗰只咧，你覺得佢仲係好年輕嘅，佢冇曬呢啲現象嘅。嗱、嗰、那個再去一個細胞嘅研究，再落到細胞 DNA 嗰個 level 去睇咧，原來發覺咧。嗰、那個有食 supplement 嗰班嗰啲老鼠咧，其實佢個 age 係真係 reverse 緊嘅，佢真係走翻轉頭嘅咁、你唔，我哋唔會期望佢即係喺呢個研究裏面咧睇唔到佢話走翻去非常後生或者零啊或者一兩個月嗰度，並唔係咁樣。但係佢相對於另外嗰個對照 組老去嘅 係啊老去嗰批咧，佢其實係相差好遠嘅。佢無論活力啊同埋容貌都相差好遠嘅。咁呢一個。發現咧就好震撼嘅，咁開始咧就考慮，即係其實哈佛咧同一啲藥廠咧就直接做一啲嘅 venture 去研究咧，就點樣去將呢一個技術或者呢一個補充劑嘅應用咧放喺白內障、眼睛退化、 人 嗰度 器官上， 同埋另一種一啲我記憶裏邊應該係腎嘅問題啦，就是、糖尿病嚇嗰度去應用咁樣，咁。暂时他们未曾真的药厂真的出他们的报告，但是作为一种 supplement 补充剂来讲，其实可以看得到是很有效的。 是。 那讲我 个人的亲身经验，我自己呢就一年多之前开始用。 哦、你有吃的。 是。我只求抄只老鼠的 supplement。 是什么 supplement？ 其实有一只叫做 resveratrol， 叫做我谂应该叫白藜芦醇，白藜芦醇吓，应该系一啲喺红酒 出嚟嘅嘢， 系其实系红酒里面提炼出嚟嘅，喺wine 里面提炼出嚟嘅。其实佢嗰个系红酒里边咧，系葡萄里边嘅一啲嘅成分嚟嘅。咁、另外一个叫 你之后你 send 你 WhatsApp 俾我， 可以，你都即系大家可以一齐用吓。咁、另外一个咧叫简英文简称叫 NMN。叫做 nicotinamide monoleukotide，就是一个，其实是一个我们里面细胞里面去到细胞层面它用的能量来的。 哦。贵不贵呢？ 其实不是贵的东西，不是很 贵的东 西。讲resveratrol 它是一些影响我们一个其中一个基因，其中一个负责修复的基因，它令它可以活跃一些的。即是白藜芦醇 resveratrol 这件事。 修复。 有一个其中我们的基因，因为呢其实我们的细胞里面的基因呢，在我们生活里面，就算那个细胞因为它死亡要即是要其他細胞分裂去補充啦，但是對於老細胞嚟講咧，其實係死就死咗噶啦， 死咗冇噶啦，唔生唔生分嘅。 佢裏邊咧，佢嘅 DNA 一定要維持一個好嘅狀態。但係我哋唔好以為嗰個 DNA 嗰嗱，我哋身體裏邊有23對染色體啦，每一對染色體入邊有好多嘅 DNA 排序。用一個螺旋形咁，好似扭鐵線咁扭埋一齊，係扭麻花咁扭埋一齊，咁。我哋有時誤解咧，就呢一堆嘢咧固定咗嘅，唔變嘅，就擺喺細胞入邊，好似我哋讀書嘅時候畫公仔咁擺咗喺度。其實我哋曬太陽啊，有一啲嘅撞擊啊，或者一啲温度嘅轉變，有時候都會令我哋呢一啲嘅 DNA 結構咧出現一啲嘅瑕疵嘅，佢可能會有一啲嘅分裂啊、斷開咁樣。咁其實過程咧係好多啲修復嘅工作喺度做緊，好多維護嘅工作。你可以想象有一隊兵咧，就要做一啲嘅檢查、維修嘅工作嘅。咁、其實我哋嘅細胞不斷 喺人體裏邊自己維修嘅機制， 人體嘅細胞嘅細胞核嘅遺傳物質 DNA 嗰度做一個維修嘅。咁、如果我哋要做呢啲維修，我哋係需要有一啲嘅。其中一種嘅蛋白質咧，就叫如果我哋講得深入啲，叫 sirtuin 啦，係呢一種咁嘅蛋白質。咁如果我哋頭先講嘅白藜芦醇咧，就直接可以刺激到呢一個蛋白質，幫助到佢更加活躍去做一啲嘅檢查、維修嘅工作。咁、你會諗得到啦？咦，如果我哋檢查維修嗰隊士兵或者嗰隊人員係活躍一啲，或者多人手一啲嘅時候，會點啊？我哋。如果我哋间酒店用酒店啊，间维修嗰个队伍能够 快捷一啲、有效率一啲、庞大一啲，嗰间酒店一定维持一个更好嘅状态啲。咁啊，套用喺人体，我哋都系，我哋 DNA 系一个状态。 太过超生咧，又唔好 嘅。系啦，吓，即系如果我哋 reverse 得太紧要，又唔好。另一方面，嗰个 NMN 咧，其实就系一啲能量啦。喺我哋细胞里边有一啲位置，喺我哋每一个细胞入边有一啲位置咧，就好似一个发电厂咁，佢负责制造好多能量出嚟。咁我哋 NMN 呢一样嘢咧，其实嗰啲系直接系供应嗰啲能量嘅吓、能量呢啲提炼喺细胞里边嘅能量咧，其实直接讲就应该叫 NAD。咁而 NMN 咧就系 NAD 嘅前身，即系我哋食咗落去咧，佢就会转换成 NAD 啦。咁、而 NAD 呢一种能量就直接喺细胞里面俾我哋用嘅。咁我哋其实喺二十零岁开始就跌噶啦。五十岁嘅时候咧，我就系等于我哋二十岁嘅时候嘅四成或者少过四成嘅啫。咁、所以我哋能够喺我哋年纪一路长大嘅时候，如果我哋能够补充翻呢一啲嘢咧，咁、我哋就理论上啦吓、就可以将我哋嘅细胞咧 reverse 翻 去一个 年轻啲嘅状态。咁、而呢一批老鼠其实就食呢啲嘢。 哦， 嗰、那个我哋头先睇， 会唔会长命咗咧？ 而家。理論啦，即係因為呢個哈佛嘅研究咧，佢正式喺度臨床去做咧，其實只係過去嗰十幾年嘅事，喺老鼠同埋而家開始慢慢開始應用喺一啲醫療方面啦咁樣。咁我哋只能夠憑觀察一啲數據睇咧，就係話好多人佢去到譬如八十歲嘅時候佢開始用，譬如阿 David Sinclair 佢嘅爸爸八十歲嘅時候佢開始用，咁佢其實八十歲佢退休，其實當時個身體已經開始跌噶啦。咁、但系佢开始用咗一段时间之后咧，佢而家系好活跃嘅。佢而家基本上个功能咧系可以，即系可以继续系爬山啊，做翻好多嘢嘅。吓、 佢爸爸 系啊，佢爸爸八廿几岁咯。咁、所以，其实香港好多人开始用嘅嘢 系需要一啲修复嘅嘢去帮佢嘅。 系 啊，即系你嗰啲 supplement， 即系如果 supplement 系 work 嘅话咧，可以帮到佢，都系唔系一件坏事嚟、因为我哋紧有好多嘢系即系差咗嘅，譬如佢呢个脑细胞。死咗就死咗，冇咗就冇咗。 系啊， 你身体有啲部分，譬如我而家排肩周炎痛到阿妈都唔认得，即系好辛苦啊。咁咧就即系如果有啲嘢修复佢咧，咁啊即系啲筋咪冇呢面呢啲，咁咧就唔使咁痛咯。 咁而我自己亦都喺我自己嘅 center 啦吓，咁我帮好多譬如脑退化嘅病人啦，直头帮一啲譬如真系阿兹海默症有 Alzheimer 嘅病人咧，我哋都俾佢用呢啲。咁、发觉咧， 佢有进步嘅。 过去两年我哋开始用咧，发觉整体个改善咧都系好明显嘅。咁、因为好多时阿兹海默症佢系不断咁跌噶嘛，即系一路咁 单一路 差嘅。 咁我哋发觉我哋用咗呢啲supplement嘅朋友咧，佢系可以维持喺一个唔转差嘅。佢、有啲咧就会有轻微嘅改善，或者改善少少、又跌翻少少，改善少少，但系一路都平均系唔会跌翻落去， 唔会再跌落去， 唔会再差。其实对好多屋企人嚟讲咧，其实啲病人屋企人亲口同我讲咧，佢哋已经系好开心。 系、我听到都开心。 系啦， 阿医生， 时间又差唔多啦， 系啊，时间差唔多啦。 咁啊，讲讲星期五咧，听日咧嘅题目咧就系疲劳啊。咁啊，黄仲远咧就出题目嘅，有我同马恩赐，大家一齐讲下。咁啊，跟住落嚟一首歌啊， 系首歌咧就系一首老歌，但系咧我觉得同今日我讲呢个话题都有关系嘅。咁咧就叫做 Have You Ever Seen the Rain？ 咁咧系我哋好细个听嘅歌嚟嘅。Cadence Clearwater Revival， 哇！呢、這个真 系啊，這个真系好经典嘅一只老歌啦。好，咁啊，又跟住十二点新闻之后翻嚟咧，就有基哥同埋佢嘅好歌。 系，听埋歌先啦。咁啊，听咗呢只英文 Have You Ever Seen the Rain 先？拜拜， 拜拜，拜拜。